锵锵三人行。哎呀，幸亏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下这个《叶问二》，因为本来我是准备批评这个电影的，虽然我没看过啊，但我听说，因为我一听这个情节啊，我就有点烦，就为什么呢？我就又中国人打外国人，又没真打过叶问，对吧？打完了就说全场观众，哎，一打洋鬼子，我们就那个。热烈鼓掌，对吧？我就说中国人老意淫这个，就也有点进步嘛，对吗？可是呢，我就说为什么我幸亏我昨天晚上看了呢？啊，因为我又看哭了， 真的。但是你这个太不可靠，他看蜘蛛侠、蝙蝠侠什么都能哭。 啊，但是一般我看哭了的电影啊， 喜羊羊与灰太狼都不哭了吧？ 我看哭了的电影啊，往往还都票房不错，就是比较跟人民群众一条心吧。我这个哭，我是觉得呢，不能贸然的这么骂他了，因为很显然《叶问二》的这个编剧啊，这个编导人员啊，他考虑到这一层了。比方说，首先。不要那个穷兵黩武设计了那么一些台词，最后完了之后，这个甄子丹还是要冲着一帮外国人发表几句演讲嘛，给打得鼻青脸肿，就是说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要证明中国功夫胜过外国的这个拳击，我只是要告诉你们，人的地位有不同，但是人的贵贱是人格是平等的。 文涛，我这样听起来我有点担心啊，我也几乎想哭，看那个电影我没有真的哭，几乎想 看叶问一我也哭，所以我也是我不知道这个眼泪是不是愚蠢的眼泪，我在琢磨这个问题。你得说他在这方面他成功， 是 就说我后来明白啊，是不是这样啊，这是一个技术，咱们那天讲的任何电影本质都是一个骗局。要说香港电影人有一个优势，就他在这个节奏推进情绪催谷这方面呢，他有一些独到之秘。你能看的，你比如说啊，有一些规律，就是一个弱者老被人欺负，那个对方肯定还是特邪恶。其实我后来想啊，不见得是洋鬼子，他只要是个恶霸，你只要塑造成这么一种对比，最后这弱者是吧，忍无可忍的时候，我挺身而出。特别是你看，在决斗之前，他还设计一个任达华，说是曾经被小日本一枪打傻了，然后到街上偷那个鸡腿还是鸭腿吃，然后甄子丹就那样挑战的前夜就看着他。看到那个时候我就哭，我就想起《英雄本色》里头周润发什么瘸着腿捡饭盒，你说这种，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是小时候受过什么行为心理学的实验啊，就是每播电影就逼你哭，所以到现在为止一看电影你就哭。 不会啊，文道，像我刚说，我也有想哭的冲动，可是我这样听起来，我想哭的位置跟他完全不一样。 你是哪边想哭的？ 哭点不一样，我感觉我的性别认同是有问题的，因为我每一次哈、两集都是这样，每次叶问去打的时候，要看到他的太太哈、在家里那种担心啊。我就想哭了，我还想说，特别这次摸着一个大肚皮哈，就看着他听着收音机，然后哎，我老公去打架打了一台，对不对？到底打 感同身受了， 打到什么时候啊？所以后来我回家写了一篇文章，叫《武功的人》哈，武打的人的女人哈，他背后的女人，你看所有这种片，叶问就是，还有 Rocky。啊，那个拳王洛基啊， 洛奇 也是这样嘛，总是有个女人坐在下面抬头，那个女演员也蛮好演的那种角色哈、你只要做一个表情就行了，坐在台下看起来，人家低头很紧张，咬一下手指哈，就是这样、永远这种循环啊。我觉得那个女人的悲哀啊，在那个打功夫的人的背后的女人的悲哀，这个让我哭了， 宅男之哭啊，就是从这儿哭， 有同情心、 可是我觉得这些戏里面有一种角色的塑造，我倒是特别觉得感兴趣，就是俄罗斯拳王。 这回是英国拳王， 是英国拳王是吧？我发现就是每回在过去中国人拍的这个武打片里面啊，但凡要跟西洋人决斗，对方都是出来一个打西洋拳的一个拳王， 对， 而那些西洋拳拳王总是被描绘为一种力大无穷， 是是是 啊、而且好像脑子不太灵， 而且很凶悍 、但其实啊，这里面总给我们一种感觉，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拳法，我们的武术充满智慧，他们那个讲的就是个力，对不对？ 没错， 就传统中国电影总是把中国武术西方武术对比成一个智与力的一个较量、但其实我觉得久而久之变成一个很错误很呆板的印象。事实上西洋拳击是一个很战略性的一种武术， 是 西洋拳的组合拳是很难打的，你没有一点聪明的脑子你是打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 为什么所有的中国功夫片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对外国的一些的功夫，比如说日本浪人啊，什么这些描述啊，都有些定型化。你刚刚讲到洛基，我也想 Rocky， 我也想起来啊，以前美国电影拍 Rocky 也好，什么特种兵决斗也好，苏联那一方的人总是表现出是非常冷冰冰的，像机械人一样的，受过高密度强度像机械般的训练的， 对， 总是这样， 钢铁般的肌肉。 就大家都透过这种动作片，把一个国家或者某一种文化的人描述为一种很呆板的状况。 哎，而且呢，你看我们的这个描述也有一个经典，就是外国人欺负我们了，对吧？我们很谦虚，对吧？我们甚至是谦卑，是吧？我们甚至是给他们卖好，但他们那么傲慢，欺负的我们都爬不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当中出来一个甄子丹，好家伙，甄子丹大宗师这一出来，我觉得香港电影也是塑造这种高大全形象的这个高手啊。这个甄子丹那是永远的是宗师风范，说话永远那么温文尔雅， 对，而且他演到这种角色非常好。甄子丹坦白讲，他演技不很好，他以前经常要演那种啊有点蛊惑要精明的人的角色哈、啊、他演不好，这次演这种傻笑呆呆的，很厚道很谦厚的，完全就跟他的五官啊根本动不了的五官的表情一样哈、啊、 粉色， 对对，所以对这个叶问瑞啊，我注意到电影院里面只要他一小微傻笑一下，电影院里面的人就很笑得很开心，很欣赏他这种演技哈、 啊、 刚好演员我觉得还是需要讲究运气的，刚好他碰到这样角色，要把他的演艺生涯呀、啊、带到另外一个阶段。 但是你看，同是甄子丹拍的另一个锦衣卫哈，我就说呀，这个电影拍的好看的真不好看，就是你知道吗？ 你不哭了，这个 完全不哭了。就是我喜欢看功夫片的， 嗯、 你知道这个叶问，我得说人从第一集开始啊，这个打呀， 嗯， 是不错的，嗯、就是说。咱还是要看这个尽管也是假功夫，但是看着像真功夫，硬桥硬马，这个真打实。你知道那个锦衣卫啊，那个导演啊，简直拍的就虚幻了，呼几个影子，呼呼呼呼，我说那个东西我看着就不过瘾。但是你像这个叶问二，尤其是他跟洪金宝那个大胖大壮男，两个人在一张桌子上，哇、啊，这个打，这个还是这方面 打擂台， 打擂台，对，有点功夫的。咱们这个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佳慧打， 这要我跟你打一下。这叶问啊，不管是一还是二啊，其实是把中国这个武打片带到另外一个阶段，把以前没有完成的事情把它完成。 这么厉害 啊？怎么说呢？因为坦白讲，不管是打日本鬼子也好，打洋人也好，以前都有嘛，这种片嘛，从李小龙甚至之前都有哈。可是叶问不一样，有没有发现？这是文涛刚说的，不断打那一下。 嗯， 以前打日本鬼子、打洋人都没有连续打这么多下的，每一次咏春啊，他打下去啊，连续十下、二十下、三十下，对不对？换言之，以前的片还没有把我们中国观众，至少的中国男人观众，至少像文涛跟我这一类的中国男人观众那种压抑下来，对于洋人的那种， 你们都这么压抑， 那种爱国情绪， 没错，而且 发泄出来， 我太卖弄了。 跟文道讲的那个结合起来，正是这个，他这个有象征性。你看，那个中国男人咏春拳，他们也说被称为女拳嘛， 对， 它呈现了一种不同的打人方式，跟你说的一样。老鬼这不是老鬼子，外国洋鬼子玩拳击的，这个总是感觉一拳上去500磅啊，一拳就给打翻了。但是你看他这个咏春拳呢，短小又被称为女拳嘛，打你一下他根本没反应，然后咱们这个中国看着过瘾的是，你看每一拳劲儿又小哈，但是打你200拳，这 么打，以前的确是这样， 就是咏春就是个打法， 以前没有的，以前只有打洋人、打鬼子哈，都是一拳两拳一脚就倒了，李小龙一踢就倒了，对不对？现在连续打20拳。真的，我没有说这是对的事情。可是中国啊，国难百年啊， 叫国难百年， 压抑了多少的愤怒啊，家仇国恨哈、啊， 非用这二三十拳打下去，你不感觉过瘾的？他就在这个关键里面啊， 但会 把中国观众 院 发泄出来，不管了，就看得好爽了， 看 得好看 得爽。 我不怕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哈，看那个，其实我平常对于什么家仇国恨没有太大的感觉， 嗯， 他每一次看完叶问啊，两次都是那种感觉就出来了，我就想到这次，我就想到日本人占领香港，占领了多久？三年八个月吧、 啊， 我就想说日本鬼子啊，无恶不作，对不对？可是只做了一件，假如他们也做好事的话，只做了一件好事，就是他们占领香港的时候做一件事， 啊， 强迫英国人看到中国人要鞠躬，你知道吗？ 真的， 对，在路上啊，看到英国人就要抓起来，哎，这边有个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对他鞠躬的？你想一想。假如我们活在那 鼓吹东亚共荣圈，我们亚洲人站起来 了，活在那个 就跟当年蒙古人把人分九种一样， 对对对， 英国人那个时候比中国人地位还低。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站在马路上面，那英国人排队对我鞠躬了，那种感觉是无比的过瘾。 这个确实，他你看追溯香港的武打片，从李小龙开始，霍元甲、陈真、马永贞，嗯，这个情节， 黄飞鸿， 黄飞鸿全是就是中国功夫。打洋鬼子， 打遍天下， 打遍天下啊！这个，你看他现在还能让我哭，就是我就觉得这个玩意儿是不是中国人心里的一个什么自伤啊，还是自卑啊？ 而且啊， 说是 最惨的是什么？最惨的是这种打法，啊，就中国功夫打遍天下，打洋鬼子，打外国人啊。还都真是想出来的，你知道吗？ 嗯， 因为真实的历史是怎么样？ 大部分没发生过。 对，你比如说像这回啊，叶问的儿子叶准啊，这骗子本来给他爸爸长脸嘛，但他都不客气的出来说，这个电影啊，他用广东话，省可家省都谁呀？ 这些 信他一层都死 啊，信他一层都死。 对，他说怎么样呢？首先呢，他说当年啊，他爸爸是没有打过老外的。 嗯。 第二呢，就当年香港政府呢是严禁这样子的械斗啊，这种打斗的，所以是不可能发生这种打擂台。所以以前在香港江湖，比如说真要打江湖擂台，到哪打你知道吗？不能在香港打，到澳门打。 嗯。哎，那个是报纸登过 对吧？八这个太极拳， 好像是推升了梁羽生的武侠小说。 啊，要到澳门去打，香港是不准打的。香港要是打的话是地下械斗，不可能闹得那么张扬公开的。那么最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一集的叶问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不是当时日军占领，然后他有一些人，有些日本鬼子来了，跟叶问在交谈的时候，有人在翻译嘛，对不对？ 对， 这也更不可能了。为什么？因为叶问是懂日文的，他是留学日本的。 哦， 他不但没有打过日本人，而且其实本来跟日本人关系也还不错。 这玩意儿不好说是吧？ 对，这可是我还是觉得说那个他是这样套路来编这种剧哈。可是观众，假如我们信任观众的话哈，观众可能对这个完全不会去注重，也不会相信他。我们不会看了以后就觉得叶问是这个样子哈。当然，你作为叶问的儿子，感觉不一样。 就等于你看 AV 女优，她好淫荡，真实生活。他不是这样， 而且还是这个假托的这个意淫， 所以是意淫 吗？意淫的人是有了，就像我刚说，看完以后感觉很爽，家仇国恨。 看到街上一个英国人，等一下就用这个拳头。 对。 可是我更令我有感觉，其实哈，可能站在香港观众的角度看，我看到那种香港小市民老百姓的生存智慧，在那个殖民年代，你在英国人管着你，特别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公平的法律可言。可是呢，你为了照顾你徒弟的生活，为了照顾你一家八口的生活，对不对？你怎么样跟他们周旋？什么时候可以忍？什么时候不能忍？什么时候要让一下？什么时候来反击？不要忘记里面有个角色，那胖胖叫什么名字？那 洪金宝 啊，不，另外一个探长 啊，探长 啊，郑则仕， 那个，对对对对， 对他有反攻的能力嘛，他有反击的能力哈， 对， 他可以害到那个他的上司哈， 英国上司。 我觉得说那种生存的智慧，你当然可以说无赖哈，在那边那种情况没有办法。可是我看到的是那种感觉，就是说我们不是绝对的绝望，不是绝对的两立的啊，你是压迫，我是被压迫。不要惹我，我会还你一刀的。 我也觉得你说这点很好，因为在我看来，这个电影最写实的恰恰是这部分。 嗯， 就香港人都了解，这种无赖的街头的智慧，才是过去我们跟英国人相处的时候常用的伎俩，而不是明刀明枪的揍他们。就后者是意淫，那种很壮大的把人揍得半死的那个东西是意淫。 嗯， 那种很无赖的手段才是现实啊，那才是我们呢。 所以香 上的电影缺乏现实主义传统啊。我觉得 我们因为现实是这样子，看起来很不堪，很不英雄，所以我们才要塑造那些。 而且我觉得香港电影其实是有这个虚构的传统的，它这个完全的这个，你比如说啊，好像你看哪怕好莱坞的片子，他要真拍一个有名有姓的，你比如说叶问或者说孙中山，我注意到啊，他的大片往往是正剧的拍法，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比如说拍一个数学家，他不会说像香港人这么样的天马行空，完全没影的事儿，然后假托在一个人身上。 对啊，又比如说像香港片里面那种枪战的场面啊，我记得好像那时候龙应台了，对不对？他说要来香港的时候，他台湾朋友担心，小心别去望角啊。有我听一个是港大的学者，他居然还做了一个统计啊，他说如果把香港历来所有的枪战片啊。统计一下里面死亡的人数，目前香港死在枪下的人应该超过200,000人。 没错，当年有一个看那个《英雄本色》的时候，电影院旁边的人说他身上哪儿带那么多子弹呢？啪啪啪啪啪啪啪， 打不完。 这手枪打得跟机关枪似的。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这部电影毕竟是娱乐啊，这票房好，超过钢铁侠嘛，这打败洋鬼子啊，他们的票房我也哭了嘛，就是那应该 也哭了， 就是说这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啊，甩开这个电影不谈，我是在说我在看，也看到一种评论，就是说呀，观众情绪需要出口，对吗？确实是。但是你注意到西方啊，片种很多，比如说有恐怖片，有这种正剧，有种种剧情爱情，就宣泄出口很多。但是呢，你像这个叶问一啊，叶问二啊，老让人感觉到一种香港电影人的聪明，因为他现在主要票房在大陆，他要赚大陆人的钱，你知道吗？然后他这一试水，发现呢，这一方水土上的人挑动他的民族主义情绪， 对， 就能赚钱。就是说，当然，人家我刚才说了，人家电影里也尽量的往回着吧了，对吧？没有太往那边招呼，但是毕竟有人就疑问，电影院里中国人把这个洋鬼子打得满地找牙，就热泪盈眶，如我一般狂热的这个鼓掌啊。通常不是说电影有一定的教化功能吗？那么就是说，你老激动人们这种感情，咱也假如说这个故意往高里说的话啊。长此以往，多此以往之后啊，这个东西是不是个好事吗？ 也不一定会坏。当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相信观众们看了之后，自己上了街看到洋人就揍，对不对？ 一般我们都躲， 一般都躲，不会这么干。但是问题是，你宣泄一下嘛， 宣泄一下嘛 ，就是意淫，就是首先你有这个欲望的需要嘛， 哎， 对不对？ 可能他看了这个呢，反而不会去砸日本大使馆。 对啊，没错，就有一种理论嘛，就 A V 看多了，他比较不会成强奸犯嘛，是不是？ 要怎么说才说拍这种片子？ 是两种证据都有。 对，也有人说是看多了， 很多人做实验嘛，就是。你 AV 看的多了，哎，那个社会的强奸非礼罪案率是下降的，可是你倒过来呢，也可以找到另外一组的证据，越看越挑动你的性欲哈，那主要是看你什么年龄，你的社会阶层有没有出路等等哈，那完全不一样哈。 不过我在想啊，就是像这种武打片就打老外啊，香港还牵涉到它那个电影的工业的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是什么？就投机。怎么样的投机呢？就像当年我们，可能你那时候还不太了解香港影坛呢，我们大家都记得以前《倩女幽魂》红了之后，马上同类型的电影是一部接一部 啊， 《笑傲江湖》红了之后，什么《东方不败》一二三什么又都出来了，那么《黄飞鸿》红了之后，《黄飞鸿》前横后后什么转什么一二三四五又出来了， 没错。 所以这种投机就等于什么？就等于说我现在有人炒了一个什么股，哎呀这种火，然后我们就炒同一个概念，拼命炒，炒到最后烂掉为止。这是我们拍片的方法。 现在听说要叶问前传已经在拍了， 后传后传什么都出来。 对，然后跟着还有陈真呢，还有霍元甲，然后包括一些过去可能没有打过老外的，我们都拿出来。 洋鬼子们发抖吧，在我们的电影院里， 对，哥哥 这打成什么样？ 我经常好奇啊，老外怎么看这种片哈？像我们知道 说，他们很喜欢看。 有部分像李小龙的片，在美国演的时候。 最主要的观众群是谁你知道吗？黑人社群。 对， 黑人很喜欢李小龙的、啊、为什么呢？两个 黑人也都很喜欢、啊、 两个理由。第一个，李小龙打斗的那个动作很像跳舞、 哦、 像黑人街头那种叫街舞、 啊、街舞、啊、对， 就很像。第二个呢，黑人觉得觉得说李小龙打白人替我们出气， 这亚非拉大团结了，这人弱势群体的这种声音心声， 对观众会投入的。像我记得有一个研究什么哈，澳洲啊，澳洲的土著很喜欢看那个兰坡那个 Rambo、嗯、啊，那个打、嗯、尤其是第一集白人打白人 OK， 他们看的时候呢，做调查就发现他们情绪会转移，觉得说好像他们把自己自我形象投射到 Rambo 身上、嗯、去打白人哈、啊，他们是澳洲的土著哈、啊，在那边哈、啊嗯、有色人种哈、啊，所以说那你观众看片那种感觉啊，跟导演或者说编剧本来的规划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 你没办法收到你要的后果。 对，其实我觉得我这个哭啊，好像是一种什么呢？确实是不是人性里的一种东西、嗯，就是所有被欺负的人或者自己觉得自己被欺压过的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但是实际上我们一辈子也没有机会翻盘，对吧、嗯、那么但是我看电影，我往往看到这个翻盘的人， 嗯， 我带我出了一口恶气、嗯、管的那可能是公司的老板，不见得是洋鬼子、嗯、那可能是我不满的某种势力，是吧？但是我没办法了，我这辈子就这么着了、嗯、是不是？ 这里还牵涉一个问题，我觉得刚刚家辉提出那点很好，也跟你刚刚不是讲到，就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会投射某种正义的处境上去。 嗯， 那刚刚家辉讲的是老外看怎么样，你有注意到最近几年，其实二三十年好莱坞的现象，比如说开始说拍一些印第安人原住民跟白人之间的斗争，他这个正义是站在印第安人那一方。 哎呀，这个文明高了。 而且呢，这观众都更